北京时间20点整，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 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由北京天江盛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、台湾票音乐、北京缺市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、天下奇声杂志联合打造。你好，欢迎你来收听第131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。节目开始提醒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，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，更多的榜单信息、娱乐资讯、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欢迎您的加入。接下来为您揭晓第131期内地榜的排名。第十名，华纳音乐其一，玩笑话跳空进榜第十名。 为你世界也曾为你纯真简单，只是遗忘比想象中要难。残留我没有理由的牵挂，玩笑话有何牵挂，也不必担心我，就算我曾是个傻瓜。玩笑话我不害怕，不要回头走吧，起码我们还是朋友啊。玩笑话 其他说，他承认这首歌听起来没有歌名看起来那么轻松，有些话语在特定的时间对着特定的人说出口，想要顺理成章也只能够用玩笑话的口吻来说罢了，不然就会觉得特别奇怪，因为你清楚自己早已经没有资格再如曾经那一般。其一，玩笑话跳空进榜第十名，得票499票。第九名，天风娱乐李慕林，忘情2017。 夜当空，刚好以后分手，你说的普通，无力放纵，只有惶恐，谁说的歇斯底里空。走啊，不停的走，泪啊，忘情的流，打开这就是擦亮人走，曲终人散的时候。缓解不服的是我，老天爱 求求你将我伤痛没收，无话可说也无处可躲，我真的无可奈何。闹天啊闹天靠太贵手，伤透的心该怎么去救？你没难过是你没爱过，万劫不复的是我。老天啊老天，我忍着手，求求你将我伤痛没收，无话可说也无处可躲，我真的无可奈何。 李慕琳这首歌曲《忘情》，2017的曲风大气又不失典雅。李慕琳中低音沉稳又厚重，高音中气饱满而洪亮，天生音色圆润，情感细腻处恰当美妙，深情厚谊的演唱风格极具有感染力，诠释出了这首歌曲空灵与孤寂之感。这是来自李慕琳的《忘情》，2017上榜三周，得票558票，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九名。第八名，辽宁文娱文化孙雨赛，戒不掉。 却听不得，悲伤夹带着煎熬，思念不停在耳边唠叨，那些爱过的美好到哪里去逃？嘿，沉重的步调，嘿，穿梭在人潮，回忆的风暴，我无处可逃。 这首《戒不掉》改变了孙雨赛以往调皮可爱的风格，选择了这种成熟又伤感的曲风，并且得到了诸多圈内好友的赞赏。青涩的岁月常常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缅怀的岁月，未必都是蜜树浓荫的金粉记忆。唱歌的人诉说着自己的故事，听歌的人在故事中找到自己。孙雨赛《戒不掉》上榜五周，得票666票，和上周一样保持第八名。第七名，上海布呼德文化，于思远、罗开元，只是好了。 是那么干，却相信这世界这规则可可，似乎得到谁的指引又变得难以置信，再去到谁的心里看到那个陷阱，就让它淡了吧，散了吧，算了吧，忘了吧，忘了它，忘了那些情绪，就这么干了吧，办了吧，赞了吧，怎么样吧， just gonna be alright。 就给他些空间。 着内心的期许，看着它静静的发生，等待的都会来临。 在快速发展的如今，生活总会让我们忽略掉很多相对重要的本质与事情，又或者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循规蹈矩还是打破传统呢？是建立还是破拆？于思远再次重新起航，尝试用这种全新的音乐风格开启了音乐的新纪元。于思远，罗开元，指示好了，上榜两周得票705票，上升三位，来到第七名。第六名有才巨星文化，谢有才，何苦痴情又伤心。 我的爱早就已经拥挤，注定这辈子梦醉在这红尘。多少次期盼幸福能再来临，每次动漫也失落刺痛伤痕。我曾为我何苦痴情又伤心，得到的答案沉默没有声音，是否我的早就已经拥挤，注定这辈子梦醉在这红尘。我曾问我何苦痴情又伤心，得到的答案沉默没有声音，是否我的爱早就已经拥挤，注定这辈子梦醉在这红尘，注定这辈子梦醉在这红尘。 2016年，谢有才以一首《心情不好别喝酒》再度引爆歌坛，传遍大江南北。他的歌曲有1500万的点击量，他的演出全国有5亿人观赏。谢有才一直在为他热忱的演出事业奔波在大江南北。谢有才何苦痴情又伤心，上榜四周得票760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六名。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。 这里是第131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欢迎您继续来收听。本期内地榜第五名，中国凯文演艺传媒俊峰，你为什么那么狠。 我真的无法平衡，难道这就是爱的天真？不要再用你那掏空的假文，全抱着悲哀伤痛的灵魂。你为什么那么狠，狠狠撕碎了我爱的茧，我却苦苦的痴痴的傻傻的可以重来，我绝不会爱你那么深。可是现在如何让我收回对你爱的真？ 撕碎了我爱的茧，我却苦苦的、痴痴的、傻傻的等，等你这个不幸的人。你为什么那么狠人，在我面前吻了另一个人？我已明白了，看清了，不想再争，忘了你这绝情的人，忘了你这绝情的。 军锋，他是中国华语歌坛的实力原创歌王，凯文演艺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。这首歌曲《你为什么那么狠》出自军锋的首支个人 EP 单曲，歌曲当中体现在爱情中受伤的男女背叛中的痛苦、折磨与挣扎，完美的诠释了他的唱功，深情表达对真爱的渴望与期待。俊峰，你为什么那么狠？上榜三周得票822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五名。第四名，北京天骄盛名文化陈娇，《美丽惹的祸》。美丽惹的祸延续了陈娇她的甜美、俏皮、动感、青春，再搭配上陈娇特有的娃娃音完美诠释，让人忍不住跟着旋律节奏摇摆起来。陈娇《美丽惹的祸》上榜八周，得票865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四名。第三名，上海斯巴文化 SNH48 黄婷婷《黑夜女神》。 大家好，我是 SH48 的黄婷婷，我的新歌《黑夜女神》已经上线了。这首歌呢是翻唱自我们 SH48 H 队的新公演《美丽世界》的一首同名歌曲，然后这首歌的 PV 也是我首次尝试了自编自导自演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我的新歌《黑夜女神》。 黄婷婷《黑夜女神》上榜四周，得票911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三名。第二名，北京天骄盛名文化方轩《爱伤了》。 这样的我痴恋恋人也是很难很难，才能简单的说句轻轻眨眼，不能也不愿意再回到从前，愤怒这一个黑眼圈看它变成一道弧线，任它随风轻轻飘散，任它随风轻轻飘散，会让黑眼圈无奈疲倦。 方轩《爱生了》，上榜九周得票987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二名。最后为您揭晓第131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冠军，恭喜北京德资文化叙拉奇家世天堂。 总想让梦不再流浪，带着梦我回家乡，总想让歌不再模仿，唱歌的我变了模样，总想让路不尽快缩短，回到家我情更长，总想让酒杯被斟满，举起杯我热泪盈眶，我的梦是夜空的月亮，月亮里有我父母的目光，家是天堂，我的天堂，我的歌是深山清泉，清泉流淌父母的期望，希望，总想让梦不再流浪，带着梦我回家乡，总想让歌不再模仿，唱歌的我变了模样，总想让路尽快缩短，回到家我情更长，总想让酒杯被斟满，举起杯我热泪盈眶，我的梦是夜空的月亮，月亮里有我父母的目光，家是天堂，我的天堂，我的歌是深山清泉，清泉流淌父母的期望，我的期望，时光悠悠道路长长，父母的爱温暖我心房，的天堂，家永远是我爱的天堂，爱的 叙拉奇。他出道于90年代，计算起来也彻底的暴露了他的年龄。如果要给叙拉奇定位的话，他不是普普通通的歌者，他是一位坚守正能量的歌唱家，歌唱时代，歌唱人间的大美真善，歌唱人生的正确价值取向，用歌声引导人们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世界。叙拉奇家世天堂，非常温馨的一首歌，上榜11周，得票1033票，上升一位，夺得第131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。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，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，更多的榜单信息、娱乐资讯、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欢迎您的加入。感谢收听港台榜，再会。 哟，

狮子合唱团的翻唱颠覆了原唱飞儿乐团他们的哀婉凄切，充满力量感的男性嘶喊将面对爱情逝去的痛苦不堪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狮子合唱团《我们的爱》跳空进榜第十名，第九名《完美青春》薛凯琪520。 如果真爱我，那就拜托给我多点情调，触动我的心跳。 520这首歌表达了薛凯琪对爱情的理念，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，人们总是向往着简单完美的爱。520，我爱你，简单的三个字却需要认真对待的，正如歌词当中唱到的那样。这是来自薛凯琪520，上榜三周得票834票，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九名。第八名索尼乐戴爱玲了不起寂寞。 飙高音是大家对戴爱玲的印象，她坦言起先确实会担心歌迷认为不飙高音就不是戴爱玲，但是她期望能在第九张专辑能有所突破，尝试一下新的唱法。这是来自戴爱玲的 了不起寂寞上榜三周得票899票，和上周一样保持第八名。第七名太阳娱乐杨丞琳青春住了谁。青春出了谁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当中，透过多线叙事的手法交叉剪成了一个跨时空的交汇，失恋的女子一个人听着，想幸福的人决心继续朝幸福努力。杨丞琳青春住了谁上榜两周得票950票，上升三位来到第七名。第六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王孝琪假装。2017年，王孝琪携首张 EP 强势近期华语乐坛。这首歌叫《假装》，随性的 rap 入耳，惊艳又鲜明，用心诠释了打破中规中矩。两首歌曲都很有亮点。王孝琪《假装》上榜五周得票988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六名。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。 这里是第131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，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港台榜第五名，谢玲艺术工作室歌者谢玲《爱在天地间》。 这首歌曲由爱情人士于卓子作词，著名的作曲家严冬作曲，音乐制作人刘旭阳以及谢琳共同打造而成。曲调悠扬舒缓，歌词淡雅流畅，整首歌曲的古韵悠然，凄美又清新。歌曲当中洋溢出来的真挚情感让人回味。谢琳更是用她朴实而不失华丽、柔情而不失阳刚的歌声，表达了她对于生活的感悟和态度，以朴实的基调、温暖的音色、自然流畅的配器，远离都市喧嚣的感觉，将词曲唱紧密地融为了一体。歌者谢琳，爱在天地间，上榜六周得票1002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五名。第四名华纳音乐，潘玮柏、吴昕，稀罕没理由。在我们相爱吧最后一期的时候，潘玮柏在节目中正式表白吴昕，吴昕呢也反问潘玮柏是不是认真的，潘玮柏给出了一个想去了解对方的间接答案。潘玮柏、吴昕，稀罕没理由，上榜两周得票1047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四名。第三名福茂唱片，王力宏 AII。王力宏耗时两年精心制作的全新专辑 AII 终于和大家见面了。第一集的人工智能高科技画风和电音的曲风，在此张专辑当中最打动人心的那就是情感的特点了。上榜四周得票1133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三名。第二名潮水音乐，张信哲，见坏就收。 我也只能对你说，谢谢不送请你慢走，就谁对谁错，不如早点醒来继续存活。我也只能少联络，偶尔想到你也是否会想到我，确认没有缘分就别再拉拖，见坏就收。 争锋。很多事情过了就过，也许至少还能当个朋友。我也只能听着说，可不可能重新来过，千万别说。如果不快乐已经比快乐多，见怀就收。 见怀旧收的音乐录影带导演是陈映之，他想诉说看似美好的爱情世界却暗藏玄机。上榜六周得票1185票，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二名。最后您揭晓第131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，恭喜华研国际邱胜翊，爱正在发生。 我真的觉得你有点扯，三百到只剩一个，我认真觉得你怎么会好意思呢？你不要觉得我管太多，我也想问我是怎么了，从什么时候莫名其妙在意你了，耶、yeah, 我想我忍了，爱正在发生，说不上为什么，但是又快乐在进行着、哦、爱正在发生，平行时空快速冲破你的慢动作， Baby baby 你懂不懂，我真的觉得我有点扯，认真到像个魔人，我认真觉得你看看我有几认真，你是否觉得人那么多，我不要出现当你尽头，没什么好说，就是要你一直看我、yeah、我想我忍了，爱正在发生，说不上为什么，但是又快乐在进行着、哦、爱正在发生，平行时空快速冲破你的慢动作， Baby baby 你懂不懂，接着就要说我爱你、yeah、我想我忍了，爱正在发生、yeah、说不上为什么，但是又快乐在进行着、oh、爱正在发生，平行时空快速冲破你的慢动作， 为纯爱剧《伤心立正我爱你》演唱的一首歌曲，爱正在发生，描述了男主角终于承认自己爱上对方的愉快心情。邱胜翊从听到这首歌 demo 的时候就一直反复的练习，希望能够唱得非常贴近角色。邱胜翊《爱正在发生》上榜六周，得票1211票，上升两位，得了第131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。

dressed like a daydream. So it's gonna be forever. 北京时间21:00。